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现在啊，继续今天的妞妞讲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还是我们在地质馆活动的时候的一个小花絮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呀，叫做名字 DIY 的荣誉。在整理本次地质馆活动花絮的时候啊，妞妞看到了一张上面签有宝宝们名字的名单，上面呢大小不一，纵横交错地排列着妞妞这一组宝宝们的名字，这都是他们自己写的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自己画的。现在啊，就来说一说宝宝们签名的故事吧。故事一，我会，所以我签签签。这份名单上的第二个签名呢，是郑子安小朋友的。妞妞要说的是呀，子安可不是妞妞这组的小朋友啊。那么为什么他的大名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上呢？事情是这样的。当时呢，妞妞拿着纸和笔穿梭在人群之中，寻找着自己组里的小朋友。找到了一个呢，就请他们在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。子安当时呢是自己走过来要求签名的，妞妞一问年龄，他说自己7岁了，于是呢妞妞就把纸和笔递给了他，小伙子非常利索地签上了郑子安3个字，而且啊中间的那个子还是连笔的呢。签完之后呢，小伙子把纸笔交还给妞妞，拍拍手，而后很有成就感地走了。妞妞呢，也因为又找到了一位组里的小朋友而感到前途越来越光明。正当妞妞斗志昂扬地继续前进的时候，一位妈妈走了过来，很和善地对妞妞说：我是子安妈妈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是大组，也就是7岁以上组的小朋友，可能是子安弄错了。妞妞顿时有些失望，因为啊，到目前为止，加上子安，妞妞才找到了2个小组员呢。现在看来，又要从一开始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小子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，很认真地对妈妈说：我知道自己是大组的。子安妈妈和妞妞对视了一下，几乎同时问他：那你为什么到这里来签字呀？小家伙一副酷酷的样子回答说：因为看到其他人签了，我也会嘛。故事二，与众不同是这样炼成的。在这张名单上有几个大大的名字，其中最奔放的那个就是邢杰浩的，这是个5岁的小伙子。当时呀，妞妞请他签名的时候，人家很认真地观察了一下前面的签名，思考了一会儿，随后气沉丹田，挥笔立就，写下了自己的大名邢杰浩。这3个字呀，就占了 A4 纸近1/8的版面，很有些水泊梁山的豪情。而且这3个字还是半弧形排列的，可谓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故事三，王小涵与虫虫。王小涵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，虫虫也是。王小涵眼睛圆圆的，很可爱，虫虫也是。那么王小涵和虫虫是什么关系呢？听妞妞慢慢的说。那天呀，在地质馆的1楼大厅，妞妞问一个圆眼睛很可爱的小姑娘说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姑娘很大方地说：王小涵。妞妞又问：你几岁啦？小姑娘很清晰地回答说：5岁了。妞妞点点头，把纸笔递给她说：那么能够请小涵在这里签上自己的名字吗？小姑娘很爽快地点点头，接过纸笔，不加思索地就在纸上画出了2个大大的虫子。妞妞指着虫虫2字问小涵说：这是虫虫吗？小涵很认真地摇摇头纠正道：不是王小。小涵很认真地摇摇头纠正道：不是王小涵。一旁的小涵妈妈赶紧解释： 这是他的小名儿，他还不会写自己的大名呢。妞妞笑了，指着虫虫二字对小韩说，这是王小韩，对吗？小韩使劲儿的点点头，为妞妞的进步感到由衷的欣慰。妞妞忽然想起了电视小品里一句非常著名的台词，领会精神。故事四，草书九的故事。咱们中国历史上啊，有个著名的颠章狂素，指的是张旭和怀素这两位草书大家。那天妞妞在地质馆就遇到了一位很有这两位大家风范的小伙子，小伙子名叫九九。妞妞记得呀，当时九九很利索地接过了妞妞手中的纸笔，大家注意啊，人家可是左手拿笔的呢。然后呢，小伙子挥动着左臂，很潇洒地在纸上写了一个狂草体的九字。这个字吧，你只看一眼的话呢，像是那个怎么的怎的上半部分，再看一眼的话呢，也许你会发现这个字还有点像飞翔的飞。如果再看一眼的话呢，你还会发现在这个汉字里还有一个英文字母二呢。嘿嘿，妞妞呀，一定会收藏这份作品的。也许若干年之后呢，咱们国家的书法界就能出现一位草书大家，叫做草书九。到了那个时候呢，妞妞会非常自豪地告诉所有的人，在这位大师5岁半的时候，就为妞妞留下过墨宝呢。加油啊，九九！这些呀，就是宝宝们签名的故事。对于5、6岁的孩子来说，能够写出自己的名字绝对是一种荣誉，而对于妞妞来说呢，能够得到他们一笔一笔画出来的签名绝对是一种荣幸。妞妞呢，一定会收藏好这些珍奇的。